呢，这个打开以后真的是鲜香扑鼻啊，而且感觉它那个肉质啊特别的酥烂。 嗯， 但虽然是肉质酥烂的话呢，但是它里边因为有那筋嘛， 对， 所以还是有那种 Q 的和那种韧劲儿、弹劲儿在里边，所以嚼起来还是有劲儿。 老人小孩都能嚼口了， 没问题。 但是它不是那种烂糟了， 对， 它是还带着一点弹性， 是 踏踏实实的吃口好吃的。 嗯，好的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猪手花生的罐头组合啊， 嗯， 那么连主品加赠品呢，一共是八大罐，那么一罐是500克，五百克一斤呢，啊，咱们八大罐的话就是8斤， 是， 那么市面上这一大罐就是要60-70块钱呢， 对， 那整个组合下来的话呢，也得600-700啊， 嗯，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组合呢，全加起来199，199，也就是厂家呢，它是新品上市啊，急于推广北京市场，让大家更加这个真切的尝到这个产品，认可这个品牌，那么以后您到市场上去买，就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，今天我们多少钱呢？199，199，对，合一罐的话20几块钱。 是， 所以呢，像这样的组合，我建议大家能够多订几组。 是的， 那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10月的每个周三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，同时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购物可立省3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，北广购物是家人在守候，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，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，在北京有北广购物，不仅仅是购物，是购物指南，是好产品的搬运工，更是家人。400-015-5151。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。 我国西在南，选手西海峰，他以566码成绩中国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时间100多年前，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。 老板，来两杯咖啡，一杯给我，一杯代用。 好，给您，慢走。 谢谢。 老板，我很冷很饿，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？ 刚好有，给您。 谢谢。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，付两杯咖啡的钱，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，但你知道，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，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，饥饿时的面包，摔倒时搀扶的手臂，哭泣时有力的拥抱。 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 Love.